由最初要俾钱听收音机， 我个女唔会嫁你嘅小二伯， 到方便携带嘅原子粒收音机， 呢个波咧，哇，好彩啦，洪几文啊，机， 再到上网听节目重温，到而家你听节目已经唔需要一部收音机，因为你有手机。一齐回顾广播点滴，香港广播人和事，主持黄桂林。 开始香港广播人和事啦，咁今日请嚟嘅呢一位嘉宾咧，系一位资深制作人，一位资深传媒人，亦都系广播电视、电影、舞台同戏曲演出嘅台前幕后工作嘅精英。咁啊，睇见佢咧，其实就睇见咧香港广播近代史嘅资料噶啦。 啊，桂林你好， 你好， 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好， 李在堂先生，堂哥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头先我嗰个介绍咧，其实都算系简单， 太夸张， 唔系啊，系即系好，人哋而家好兴讲就系要落地啊嘛。其实头先嗰都系你嘅工作经验嚟嘅。 哦，咁啊唔系，我学我哋嘅粤剧前辈林家声先啦，我哋啲二打六嚟嘅啫。 你讲二打六啊，劲啊，打咗好多年啦吓，所以呢个二打六喺嚟讲唔简单。 啊、 你系几多时开始就参与咗广播工作咧？ 1965年。 哇！1965嗱，各位听众朋友，有啲心水清已经马上喺度计紧数噶啦。啊，2019咁就。 而家到而家仲在广播中咧，就50几年噶啦。 咁啊，即系半世纪喎。 有超过半世纪。 所以点解头先我稍微 即系你90年咧，我占咗超过一半。 超过咗啦，即系我头先点啊？稍微窒一窒咧，就咦，好似系咪啊？50咁样嗰啲咧， 系 有啲紧要。所以点解话望见你咧，就等于望到香港广播近代发展史就咁解啦。 都经历咗好多唔同嘅即系。社會嘅變遷啦，個媒體嘅變遷啦，或者係即係我哋節目類型嘅改變啦，都經歷過唔少嘅。 所以喺今集嘅時間裏面咧，透過對阿唐哥你嘅了解咧，我哋對香港廣播嘅認識會深好多嘅。 好啊，有咩想了解？ 1965記得電話係1965啊，即係而家講起上嚟，其實真係好後生，好細個，僆仔啊！我係65年嘅時候， 我都係僆仔啊。 咦？咁你真係僆仔入 年七月嚟 啊？咦？咁你僆仔如何？ 10岁到嘅咋？ 点解入咗行咧？当时10岁咁细个， 嗰阵时咧就有两个儿童节目咧好受欢迎嘅、一个咧就系商台嘅何永琴姐姐， 系 呢个儿童乐园；一个咧就系港台嘅空中小园地，就邓慧娴姐姐。 嗯， 咁咧我哋细个冇嘢玩噶嘛，净系听收音机。咦？有得去電台參加呢啲節目，有遊戲玩，又有獎品啊！雖然係一盒飛行棋或者鬥獸棋，但係都即係覺得，即係你知我哋嗰個年代60年代，其實即係一般人都唔會話好富裕啊！你想買個玩具，其實都幾難噶嘛。咦？唔係、啊，去嗰個雖然即係我話雲車嘅，有雲船嘅，哇！去到中環。都頂過去啦，寫封信去，寫封信去參加。 即係你自己主動寫信去參 加 呢、 個節目 動嘅。 咁啊，即係佢有啲遊戲玩啊，講個故事得，我去講個故仔。 嗯， 咁啊，表演咩啊？講故仔。 OK， 即 係天才表演形式嘅、 天才表演，每人講完就送份獎品俾你，然之後可能有一兩個遊戲玩咁樣咁。咁嗰陣時嗰啲大哥哥啦，嗰啲就阿曾業發啊，最早嘅助理編導係阿曾永強， 即係 強哥 前輩啦， 係啊前輩啦，咁就係做緊嗰陣時嘅 PA， 就係帶我哋啲細路入去，然之後坐喺度，你又知道入到又凍咧，中環嗰個水星大廈7樓嗰個錄音室好大， 記得好清楚啊！ 佢乜嘢都係喺嗰度做嘅，因為水星大廈係黐住大東電報局啊，咁所以好多技術嘅嘢咧就7樓嗰度咧送咗落去下邊2、3樓大東電報局嗰度上去天棚、就射上去山頂。 呢、這個會唔會係因為方便嗰、即係機械嘅操作？ 冇錯冇錯，所以就同大東電報局有一個好耐嘅合作，即係其實即係而家一路延伸落嚟，即係唔同嘅 所有呢啲服務，即係啲有關呢啲機械啊、硬件啊，或者係發射嘅服務，都係沿住呢一個歷史嚟 扣緊咗啦。喺呢度係 啊， 咁嗰陣時你就講咗話有商台嘅節目，有港台嘅節目，有兩個兒童節目啦。 係啊，商台嗰個難去啲嘅，商台有去過喺荔枝角嗰個軍營嗰度㗎， 更加雲車浪啦。 你去過未啊？ 我未去過， 係一個半圓形嘅一個棚咁樣一個。兵营咁样嘅商台， 哦、即系嗰啲好似嗰啲啊，我明你嘅、啊、军营嚟嘅，好似个水桶过一边嗰啲咁样， 去到好惊嘅， 即系你都有去玩下 兵营咁，有。 咁但系你就入咗。 但系喺港台呢个节目讲完个古仔之后咧，就阿邓慧娴姐姐就细路。有冇兴趣得闲嚟玩下？ 我、哦、就系、是、咁样就开始咗啦。 咁、啊、哦。好啊，咁啊望下，梗系望下老豆啦，因为要老豆带我搭车啊、嗯，我唔识路啊嘛。 各位听众谂下，当时咧唐哥只得十岁， 跑去中环、啊， 你十岁你点能够即系咁独立咧？ 即系唔识噶，咁啊，哇，又要去搭天星小轮，天星小轮过咗海咧，又要行嗰个皇后像广场嗰个隧道，行到过而家香港会隔篱嗰座大厦嗰度上七楼， 印象好深刻吓、啊。 咁你谂系啊嘛？ 当时第一个讲个古仔有冇印象系讲咩故事？ 第一个 你参加 嘅系嗰个系一个梗嘅儿童节目嚟嘅，儿童节目当时朝头早10点同埋下昼5点就重播咁样嘅。咁、星期一咧就系、是、一个叫妈妈讲故事， 系 就系、是、阿、啊、梅子姐，即系杜国辉个 家姐 就做妈妈， 著名广播人嚟噶、 啊。我哋咧就做嗰啲。嗰啲仔女咁樣啦，即係啊，今日講咩故仔啊？咁佢就會開始講一個類似啲安徒生童話啊，或者係揀咗一啲故仔嚟講咧，咁就開始講個故仔。咁然之後咧，就入邊有啲小動物啊、大豺狼啊嗰啲，咁咧就大家輪流，即係唔係單人講述嗰啲嚟嘅，咁都有幾句講噶。 OK， 咁就開始咗你嘅廣播生涯。 咁開始咗啦，係啊。 咦，喺嗰段時間好似係廣播劇。啊，比較真係流行嘅喎，係咪咧？ 嗰陣時係 冇流行 咁多 音樂噶嘛， 冇，即係由單人講述一跳到去有對白、有個空間感嘅時候咧，就係、是、廣播劇咧係最先， 即係差唔多呢個話充斥曬啲廣播時間嘅。 同埋即係可能同嗰個組成嗰啲。人呢有關嘅，即係因為係抗戰之後啦、 嗯， 有好多喺度即係服務嘅同事，即係老同事，譬如啊何姑娘、何楚雲啊、陳炳球啊、林有榮啊，佢哋嗰一輩嗰啲咧，都係做過嗰啲即係舞台劇、話劇嗰啲、出身咁樣，即係轉嚟做廣播， 係 咁，所以就咁可以。就咁空中演戏、哦，初初仲系直播嘅， 啲广播剧系 直播 嘅， 直播吓，即系当喺个舞台咁样直播嘅。 所以喺我哋呢啲即系迟入行啦吓，听到话广播剧直播， 你都唔迟， 都算迟咧，七几次入行咁我会发觉咧，嗰、那个难度，你有冇经历过系直播剧呢、這个？ 有。 咁你当时点样处理咧？其实你好细个啫，揸住份剧。 我又即系有啲字唔识咯。咁一定要對，即係以前就好認真嘅，即係對一次台詞，大家圍讀，即係你咁樣講唔好，你要點樣講？哦，知道啦，咁一定要帶支有膠踩嘅鉛筆嚟，因為咧你要改咗個劇本之後咧，就要有啲唔啱嘅，你要拆咗佢。如果冇膠踩，你改到花哩花碌就俾人鬧噶啦。 係，連整齊 揭張紙都要學啊？ 點解咧？ 即係喺個麥前面，你成沓劇本你唰咁， 係 咁點搞啊？ 即係避咗揭紙聲， 點樣即係揚開沓紙，然之後逐張咧輕輕手拎起佢擺落下邊。咁我哋細個咧，我哋就要喺告羅士打行或者太子行佢哋個辦公室嗰度就有三個木箱嘅，一個大嘅咧就套住。一個細啲嘅，再套咗一個最細嘅咁啊， 三個就 三個套埋一齊，咁就要去首先咧去錄音咧，就先去寫字樓嗰度捧咗啲三個木箱，我哋即係要做埋呢啲二打六啊嘛，咁啊捧住咗三個木箱做咩咧？兩個木箱就擺喺地下， 咁我自己企一個啦，即係如果有份，因為個咪好高啊，好似嗰啲咁高，凌空掉落，咁大人又咁高，我哋細路仔咁矮，咁就要晾起個木箱咧，就對住個咪，咁、哦、然之後先拿住個劇本嚟噏你要噏嗰啲嘢，咁、你企啦，咁啊三個箱，兩個箱攞嚟企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做嗰個空中小圓地嗰陣時個抽獎箱。你一定要带齐嘅。我哋做劇舞呢就由咁细个开始做。 李在堂、黄桂林，香港广播人和事。 好多细节嚟而家讲出嚟啱就连嗰个揭纸嗰个技术。 咁大家都唔知道咁你去学乜嘢你咪讲两句囉。路人甲、小动物甲咁做好耐㗎要。 真係估唔到原来每样嘢都有个专业嘅要求。 有㗎有㗎有㗎。但係即嗰啲训练系你喺不知不觉之中呢你系学咗嘢。即系譬如我哋而家对住个咪嗰个感觉呢其实好多时我都去有时去学过但系佢哋想象唔到嘅。即系话个人同个咪嗰个距离呢即系好有关嘅同人哋听嗰阵时你都喺度咁样讲。 咁而家就控得好埋啦。 即系嗰啲就谭伟华式嘅播音啦系咪而家郑子成都系咁样播音㗎嘛。咁样讲。 咁你觉得呢种咁样控得好埋同埋好开。 咁就系你同嗰个听嘅人嗰个距离。 感觉。 即系你要做嗰、那个营造嗰个空间。即系你咁各位听众咁 好厚㗎啦。 咁就好厚㗎啦嘛。即系我哋一大声我自己会褪喉因为个空间大咗嘛，咁如果空间细嘅时候，我哋即系所以嗰个咪嗰个距离咧，其实系要训练嘅。 嗱，真系唔讲好多嘢都唔知吓。 唔系，我最近我睇你唔好话睇 TVB 啲配音剧集咁啊，佢哋喺嗰个房度配音嗰阵时咧，佢冇咗个空间。 哦，即系变咗你感觉全部都系 睇住个画面讲自己嗰、那个，即系对唔住，我哋都系配音出身，所以我哋有嗰种感觉就系、是，即系有啲埋，有啲开咁样。但系嗰阵时喺个宫廷嗰度咧，喺度见紧个王妃，见到个皇帝嚟，你有个距离噶嘛？你真系唔可能咁样行埋去，皇上。 咁但系个感觉已经好似喺皇上隔篱 咁，咁唔得噶嘛？ 呢啲每一个细节咧，其实 呢个细节系我哋慢慢学咗之后咧，先由台前转去幕后咧，我哋就知道坐喺度喺入边，好似冇嘢做咁，听住人喺度讲嘢啫嘛，唔使做咁，不如做入边嗰个好啲，做个监制咁几好啊，唔使点做咁，就系其实有嘢做嘅。 专业嘅制作要求咧，一阵间我哋可以再倾下。我哋倾翻去嗰、那个，即系你六年加入咗广播啦小孩子十岁， 妈妈讲故事啊， 中间有冇遇到啲咩困难咧？抢你话有啲 有嘅，有困难嘅，仲有一个叫小访员嘅节目。 哦，专做访问， 专做访问嘅。咁佢当时咧，阿邓慧娴姐姐咧就揾咗劳工处一个督导主任。咁咧佢就同啲工厂好熟嘅。我哋咧就唔系访问啲咩时事啊嘛，就系访问每一样嘢，譬如个杯啊、餐具啊、刀叉啊、咩食品啊。去嗰间厂度咧就要访问，哦呢一只杯系点样做出嚟啊？呢、這個香港餐具廠嗰啲鋼點樣融咗之後咧，一打變咗隻叉出嚟咧，你自己諗你啲咩問題啊？你自己諗。 哦，要自己創作問 題先。你自己喺架車嗰度咧，就孭住部獨部 Yuha 機，即係我哋嗰啲嘅手提錄音機， 有啲人 好重嘅，成12磅啊， 而家嗰啲知攞住個手機都做咗錄音噶啦。 係啊，但係我哋嗰陣時係孭住12磅嘅。录音机 重型录音机，仲 记得攞住饼5寸带。你唔记得攞饼带入边又冇咗个另外个空碌咧？你去到就 有带都冇用， 人哋望住你做咩？ 系啊，所以 即系好多嘢要照顾啊， 好多细节。 系啊，即系插落去个机嗰度同人哋访问，人哋就望住你冇准备噶，你想问我乜嘢啊？即系你细个你就会受好多呢啲咁嘅压力咧，死啦，点算咧？ 咁但系你都一一克服咗啦。 唔系克服，你需要克服咯，同埋即系后来嘅训练系即系令我哋获益良多，就系、是、你点样去做一个访问咧？你点样追人哋嗰个访问可以问到落去底咧？ 嗰、那個技術好。 有訓練嘅咧？ 有訓練嘅，不過但係我哋到80年代先至開始一啲比較專業嘅訓練，即係我哋喺台入邊又請咗一啲好好嘅外國嘅導師嚟。即係大家成班同事跟佢學，咁、一學完之後咧，我哋有機會嗰啲又可以去，即係好似 BBC 啊、倫敦廣播公司啊呢啲去深造一下、學下。咁雖然學嗰啲係我哋做咗所謂十幾，即係六五年到八幾年都成十幾廿年啦。咁、即係你覺得仲有嘢要訓練我咩、但係你真係學到嗰啲、即係其實嗰個原因啊。即係有時我哋做嗰啲嘢係下意識咁樣，我哋坐埋嚟對住個麥就講㗎啦，冇咩要教嘅，咩要教，識講嘢識做節目㗎啦。 呢句説話其實係未必啱喎，聽你講。 冇錯啦，其實就唔啱嘅，就唔啱。你要知道你個對象同埋你講緊嗰個內容係咩。有啲人就自然反應㗎嘛，咔咔咔咁喺度笑，然之後講我同你桂林喺度傾偈，咁好似人哋第三個係偷聽咁，咁啊唔得㗎，係嘛？ 咁呢啲事情咧，我覺得係。当时广播的一些日事，但有没有什么人物呢、你觉得今天、想回头有哪一位、当时的前辈对你的启蒙、或者影响最大、 相当多的、第一个当然是、邓慧娴姐姐啦、就是、 给你印象是怎样呢？ 她是一个很严厉的导师、她是很严厉、而她的严厉是出于一种即恨铁不成钢的，这叫做。 咁你哋好大压力咯，小朋友。 有㗎，有压力。 即係你见到佢成想 运路走。我面对过几位好嘅导师呢，就係邓慧娴姐姐啦、张婉容啦、张姑娘啦、黄发之啦、黄小凤啦。呢幾位都係我當年嘅 producer， 即係我嘅編導。咁我哋做劇務，即係叫做啲二打六 就嚟咯， 即係閒閒散散嗰啲嘢。總之雜項要做曬啦。咁佢哋嘅影響咧，就係佢哋，因為佢哋係公務員咧，佢哋有好多方式啊、規條啊，你要依循住佢咁樣做。咁當時又係一個。即係傳播媒介，又係一個政府機構。咁、有啲嘢咧，就你唔清楚嘅，咁你就變咗一路係咁，哦，聽住佢話咁樣做啦。咁即係而家會有人問嘅。我嗰陣時係一放咗學，可能我翻上晝咁，下晝食完飯 做下功課先啦，都要 翻嚟電台做啊。 哦，喺電台一路做功課。 有張台俾我幾好啊，喺屋企冇啊嘛，趴地下做。咁今日翻嚟電台度做功課，有張台有冷氣。 哇！ 嗰陣時屋企冇噶。 記住，跟住仲要跟住錄音噶啦。 咁唔緊要啊，你有乜所謂啫？ Okay. 有幾蚊賺？如果你當年如果去工廠咧，應該係個幾人錢做一日。 但你錄一錄音可能就要 5蚊啦，起碼。 哇，好三日啊，即係等於。 咪係咯，咁係咪啊都好啊？ 雲船浪都嚟啦，咁、 即係做完功課坐喺度有嘢咪攞去噏幾句咯。 咁但係喺呢個氣氛底下。分途咗你咧，就後來喺呢個節目嘅製作啊，各方面咧， 係啊，因為啲節目咧又一路變嘅、即係好似你頭先講直播嘅廣播劇，咁我講呢個媽媽講故事啊、小訪員啊，有啲唔同類型嘅節目，你都試過啦。咁跟住咧就去啲大人嘅節目啦。咁即係到70年代咧，就有嗰啲青春交響曲啊，即係年青人節目啊，因為商台有六 pair 半啊，嗰陣時咧咁啊有得。玩下啊，又去做嗰啲、即係咩都做啊，冇所謂。 即係你開始就離開咗原有嘅嗰啲叫做廣播劇，進入咗年青人的世界。 因為我哋係散工嚟㗎嘛。 仲係散工。 散工冇、一路讀書都冇合約㗎，不過日日都返㗎喎。即係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去到75年、76年啲、即係開始反叛期嘅時候呢，就喺度諗。点解我日日都要翻嘅？我又唔系职员，又唔系乜嘢咁啊？谂下唔系咁呢？度公众假期，我咪可以去玩咧咁。 哇！即系你有意识到应该 有 翻啲自己嘅时间， 好似唔系要翻去做嘢嘅呢？样可以唔冇需要请假咩嗰啲噶嘛？系嘛？ 系 哇！结果翻嚟去完玩两日，翻嚟第三日俾人闹到， 唔见咗你 系咯？你做咩唔翻嚟啊？好似犯咗弥天大罪咁样，哇！弊啦， 个工作有要求嘅。咁你系咩时候？系咪到你读完书毕咗业啦？咁就正式投身喺广播？ 到喺浸会大学毕业， 就正式簽所謂簽個約，係啦。咁又我同阿伍嘉廉兩個都係同事，同時簽噶啦。咁嗰陣時就阿蛋啊、阿陳婉芬啊，佢哋嗰啲就仲 即係後期啲， 後少少啦嚇。 咁我哋翻嚟咧，再講下喺七十年代嘅時候咧，香港廣播嘅節目先，好冇？ 好啊。 由最初要俾钱听收音机， 我个女唔会嫁你嘅衰吧？ 到方便携带嘅原子粒收音机， 呢、這个歌咧，哇，好彩啦，红几轮啊，机。 再到上网听节目重温，到而家你听节目已经唔需要一部收音机，因为你有手机。一齐回顾广播点滴，香港广播人和事，主持黄桂林。 繼續香港廣播人和事啊！咁啊，喺我身邊咧就李在堂先生，一位大家都公認係資深嘅廣播跨界別嘅傳媒人嚟噶啦嚇。 跨界別啊，因為我即係立雜啊，做得 立雜。咁我翻嚟想了解一下，嗱，你嗰個即係叫做艱苦嘅兒童奮鬥期完咗之後嚇、 都幾艱苦嘅，真係 咁就造就咗你有個信心喺大學畢業之後咧就加入咗香港電台啦。 係。 咁你一入嚟嘅時候係做啲咩節目嘅咧？當時？ 助理編導 咯，唔係二打六啦。 咁 唔係最中意講係二打六 咁。咁其實都即係嗰陣時講，即係如果喺七十年代，一份都叫一份工啦。其實係即係講緊2000蚊左右嘅人工一個月。咁即係你起碼有個固定嘅收入，同埋即係做嗰啲工，你都做咗好話唔好聽，由六五年做咗十幾年啦，咁咪做咯，係嘛？ 不過今次就叫做 即係有 知道 有個保障同埋有個規矩喺度咯，即係你知道哦，幾時係要做啲乜嘢，幾時應該放假，幾時唔應該放假？如果你放假應該點，就唔係 即係有規矩 撈散嗰陣時咁樣。喂，我唔見你又鬧你。 咁我又想了解你嗰段時間咧，其實電台係咩節目係流行緊嘅咧？ 嗰陣時最流行仍然係廣播劇， 都仲係啊， 仲係廣播劇。嗰陣時有幾個好好嘅廣播時段咧，一個叫無線疫情軒啦。亲亲人人啦，情海波涛啦，呢、几个都系即系广播剧嘅经典嘅时段嚟嘅，即系全部好多改编嗰啲严审啊、岑海伦啊、琼瑶啊，所有啲小说都差唔多改编过晒噶。 哇！ 咁我嘅训练咧就由写一个儿童节目开始。即系话每个礼拜嚟玩玩都要有文有路噶，即系唔系话即系而家我哋话直播啊，直播行入去咯，行入去你睇你讲咩咯，我总之答得到爹就得啦。咁唔得， 好危险啊！其实呢一种 以前系写晒嘅，即系譬如四个主持咧，每个人讲乜嘢咧，我哋系写晒，同埋要有咩音响效果。 咁编排好晒佢嘅。 我系写过一个好特别嘅咧，就系、是、一个儿童节目，我好记得嘅，那个系大概。七十年代開始嘅時候咧、我寫過一個中秋節嘅特輯，咁咧就係呢個兒童節目嚟嘅。咁我開頭咧又用啲火箭發射啊，啲倒數啊，咁啊，然之後砰火箭發射，我帶大家一齊去太空，啲小朋友啊，好嘢、啊！即係製造嗰種 氣氛， 嗰種氣氛同埋嗰種想像咧。咁當時嘅一個編導啊，朱培慶先生咧、就走去鏡天見，喂，你寫嗰個兒童節目幾過癮？ 唔係，咁你而家聽起都過癮㗎，因為你有個氣氛啊， 即係你係你喺個想，因為嗰個就係由嗰個廣播劇嗰個訓練咧嚟、到你，如果做一個綜合節目嗰陣時，你係咪都要想像令到人嚟聽我呢、這個啊？咦，桂林，你今日著曬太空裝，我哋做咩？哦，我哋準備去月球嗰度慶祝中秋咁樣。咁即係你。讲，但系人哋已经觉得啊，咁即系又唔使拍晒，又真系要化晒妆啊，整晒咁。但系你有个想象喺度嘛？ 咁呢个吸引人嘅地方吓，广播剧咧的确系一路都风魔咗好长时间嘅。咁但系又咩时间嘅情况底下，或者个理由系而家即系式微得好紧要。 第一，因为写广播剧咧，冇人当一种专业。 哦， 吓，即系冇专业写广播剧嘅人嘅，你除咗而家十八楼司菜专业日日写之外，你其他冇人专登揾本名著嚟改编咯。呢、這个咆哮山庄我改编成广播剧，佢睇见仲头都拗埋。我嗰阵时写嘅广播剧嘅咧，一位叫林桥先生咧，系好有桥嘅、即系将嗰啲安徒生童话嗰啲好简单嗰啲，即系三只小猪写到，即系大家讲得嚟好过瘾嘅，即系咁啊！因为就林桥先生啦，后来就有啊杨立门先生个爸爸， 哦、 即系本来我哋嘅啊 Raymond Young，、即系我哋个高官嘅爸爸杨普希先生， 系 又系写呢啲咧，系写得相当好嘅。 写呢广播剧咧，嗱，睇你都话你有份参与写过啦，佢、同一般剧本难度喺边咧？ 难度就系你要将。嗰件事交代咧，都係用對白，即係你不能夠成日都寫敘述。咁而家黃桂林咧就著住件黑色衫就入到個直播室，就坐低咗喺一張椅嗰度咧，就同呢個著住紅色衫嘅李在堂咧 開始講。 即係你唔可以咁樣咁、樣， 即係一味敘述就變 滿。即係唔係敘述嘅，而係真係。咦，桂林嚟咗啊！啊，嚟咗啊，系啊，我哋诶、你坐啊，坐啊，即系你要有个空间嗰个感觉同嗰个现场嗰个感觉。啊，斟杯茶先，咁、饮杯茶咁。 做乜今日着红色 T 恤咁 sharp 啊？ 即系嗰啲咧，你就变咗喺对白入边交代，同埋系比较叫串神啲咯。 系，我记得嗰阵时听嗰啲咩侦探小说咧，嗰、那个警探就话：，我哋而家匿喺个石后边先。 系啊，即系佢要交代个场景。 你唔讲咧，冇人知你匿喺个石后边。 咁 点样 可以你用呢啲人嘅语言而交代到个场景咧？咁就 系 写嗰个技巧咯。 系， 同埋你現場嗰個演員，大家嗰個互相嘅默契啊，或者我哋做聲音效果嗰啲人嘅配合啊，都係要有呢種啊。 咁但係同時，因為節目嘅類型一路轉變啦，咁我覺得阿唐哥你咧就亦都音樂節目上邊亦都你有參與開始， 都下過好多苦功。其實我做兒童節目嘅時候已經轉做音樂。 哦， 我寫過兩個兒童音樂劇。一个叫做小蜜蜂东东，一个叫做大笨狮。当年呢我哋系要出去户外嗰度演出，真系要着晒戏装，我哋揾咗嗰啲黑白电影嗰啲做道具好叻嗰啲，即系做嗰啲大雕啊，做星星啊，个 道具嘅专家， 做咗啲卡通嘅粒头公仔，哇！真系热到啊，天热卅几度嗰阵时就冇命啊，就扮大狮子啊，扮老虎啊，扮。嗰啲 你呢個係廣播劇嚟嘅，但係 舞台音樂劇， 哦，舞台音樂劇 做埋音樂， 嗯， 我哋當時係冇得而家咁樣錄音樂嘅，我哋全部靠自己嘅，即係喺呢啲錄音室入邊，即係冇好多條軌咁樣錄，彈一次咧就冚一次上面，啊，彈完呢樣嘢彈嗰樣，彈完嗰樣彈咗做咗條音樂出嚟唱埋歌。咁嗰阵时就有好多呢啲好有才华嘅同事啦，即係曾业化鍾意弹琴啦，董丽成嘅吉他又非常之好啦，咁我哋咪一齐去玩一齐做 啊。因为讲起音乐呢，我睇返资料至知㗎、你有个组织个乐队叫 Jacks of Diamond 喎。 係啊，而家仲有咁係 即係啲年轻人嚟讲真係咦、 我哋嗰阵时都系年轻人。 嗰阵时系年轻啦，但而家 年 轻 人 嚟 都 系。是什么呢， 我鍾意玩下啫、玩即係大家夹下，有时即係教下 band。 会唔会喺个台度演出下 嘅。唔系，其实最早嗰个叫做吴颜李李。 唔系 租欧嚟， 好似有少少 唔系租欧嚟 嘅，可以广播都得嘅。 五咧就系、伍嘉廉，颜咧就系颜国梁，仲、有一个李就系我啦，李在堂就系一个叫李永耀 Lawrence Lee。 颜李李 系啊，咁系一个即系港台比较年青嘅一班人咧，就系、去唱一啲民歌啊。唱一啲即係比較輕巧啲嘅，即係唔係咁多樂器嘅。我哋又冇鼓啊，冇成嗰啲咁咧，揸住吉他啊，釘吉他咁就周街走去。即係喺我哋接嗰啲市政局娛樂事務組嗰啲 show 嘅時候咧、就中間即係啲 artist， 即係我哋啲藝員啊，梗係唱啲流行嘅歌。咁我哋有楊讚庭帶樂隊噶嘛。系嘛？咁中間唔得喎，有啲後生啲嘅嘢，咁我哋嚟啦，我哋去唱啲英文歌啊，唱啲咁，咁咪玩嗰啲咯。 咁咪慢慢玩到而家，咁你所後來講嘅 Jack of Diamond 都係咁變出嚟。 李在堂、黃桂林，香港廣播人和事。 香港电台有个歌唱比赛，是每个礼拜叫初试新星。 嗯，咦，这个又是一个发掘啲天才。 好多，其实好多专业的歌手都曾经参加过。咁当时个 band 咧就有欧志雄啦、辉哥顾家辉啦、奈奈奥 Campbell 啦、詹叔啦、黄詹啦， 当当人物。 即系你喺个、我喺个负责买叉烧饭嘅啫嘛，所以而家见到欧志雄都话：喂，我又要攞去乐富同你斩个叉烧饭。 唔系， 即系我话做嗰啲嘢 咯。呢个关系特别好，因为佢搵食要搵你嘛， 冧晒啲乐器入去，即系嗰个练习咧，唔系而家你可以学，即系我哋以前喺呢个房对面嗰度有个士多房。就香港电台嗰啲乐器摆晒喺嗰度啊，到时我就攞个锁匙去搬晒出嚟，全部咧 set 好晒俾啲 technician 咧摆咪。 啊，系啊，因为个收音都要唔同啊嘛。 系啦，吓咁样我要 set 晒成套乐器，或者系出街就搬晒上货车去到球场搬上台，一条友将所有乐器 set 好晒喺度，所有嗰啲扩音机啊、鼓啊、琴啊，全部一条友搬晒上去 set 好为止。 总之四个字，功不可没。咁嗱 ，set 好晒。之后要唱，咁如果系电台节目里边就 live 咁去啦 ，live 全部一齐， 咁嗰啲听众都系 live 唱嘅 ，live 唱嘅 ，live 唱嘅， 系咯，个节目系要发掘啲唱歌叻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咦，有冇啲咩即系歌手即系后来出名？ 有好多，你阿蔡枫华、张明敏啊嗰啲，甚至乎张德兰都有唱过， 全部都喺香港电台嘅呢个节目里边孕育咗出嚟。 即系呢个同埋华侨日报嗰个全港业余歌唱大赛， 啊，嗰个好。 嗰个好劲嘅，嗰个真系好劲，咩组都有噶，即系你中意单枪啊，单枪双枪， 全港业余歌唱大赛， 全港业余歌唱大赛。 咁个性质系点样嘅咧？ 嗰个就真系公开邀请，所有人你填张报名表格，然之后试音，一日试1000几百人噶。 哇！ 呢间房都试过咯，呢个琴，杨赞廷先生坐喺度，就有个叮叮嗰种啦，真系。咁我话负责喺出边咧排咗辣凳喺出边咧，啲人就坐喺度逐个叫王桂林入嚟，入嚟唱乜歌啊？ 咁即系而喺出边就负责系去点名，即系好多以前未出道就你点佢出嚟嘅啫。啲名 如果入嚟你唱完俾佢叮完出嚟，我话俾你翻去等信啦，会寄信俾你。其实我心谂都冻过水。 系咁，即系但你会见到就系每一个热衷于唱歌嘅人咧，就喺香港电台呢类节目， 系好紧张。手都震埋啫， 咁喺呢个节目嘅之外咧，有冇啲同啲音乐节目相关嘅嘢咧？譬如先，啲流行榜系几时开始有嘅咧？ 流行榜冇咁早嘅，到 呢、个七零年代嘅事咯， 系啊，到70年代末咯， 尾 就即系开始嘅时候，其实系商台同埋英文台有嗰啲 American Top 40嗰啲嗰类嘅节目。 嗰阵时应该系仲系英文歌， 英文歌好 hit 嘅时候咧，英文台譬如 Action Valley 啊，Uncle Ray 啊。佢哋嗰啲就全部都係用嗰啲即係 Top 40嗰啲歌嚟播噶嘛， 標榜嗰啲嚟到， 咁有 Billboard 啊嗰啲，咁冇好老土嘅，即係中文歌嗰陣時，即係我哋去到差唔多75年之後咧，輝哥大發神威嘅時候，啲啼笑姻緣啊，跟住阿 Sam 啊嗰啲咧。 呢、這個可能會同電視劇有關， 有關同電視係有關嘅，即係你雙星報喜啊，同埋啲電視劇啊，呢啲係帶起咗。呢、這個音樂哦，原來主題曲咁受歡迎喎，唔係如果唔係之前咧，仍然係即係冇乜，即係冇乜 歐西流行曲 嚇、啊，即係冇乜目標咁樣嘅，個個出嚟唱我唱歐西流行曲啦，或者係唱國語時代曲， 係喎、你咁樣講呢、這個 係 啊，啲台灣歌嗰啲， 冇人唱廣東歌嘅。因为广东歌我哋就梗系唱嗰啲啦，荷花香嗰啲 叫咩小调 啊，小调咯，即系方艳芬姐姐嗰啲， 或者净粤曲啦，会唔会咧？ 粤曲都少啲，除咗尹光啦， 系啦， 最近嗰阵全部唱晒粤曲啦。 不过我知道即系咩，香港电台咧喺个文化推广上边咧都肩负咗个责任噶嘛， 系嘅。 咁呢类嘅嗱，面对嗰阵嘅叫英文歌曲为主流。咁呢类嘅歌曲节目咧，香港电台当时系有冇嘅咧？ 有嘅，有嘅。 虽然话唔系 七十年代嚟咗班飞仔啊，吴石辉啊、陈任啊嗰扎、哦、啊朱培庆啊， 即系嚟咗扎飞仔、 啊。后来嘅汤盈川啊等等啊、叶汉良啊佢嗰啲咪做呢啲嘢咯。 嗯，就即系将佢翻天覆地、 开始即系因为翻书仔啊嘛， 嗯、 即系始终都系。同埋六十年代咧，我哋唔好唔记得六十年代咧 ，Beatles 嚟过香港。那個影響咧，其實係好深的， 更加深。 咁所有啲喺學校讀緊中學嗰啲，就即係好心儀啲 外國歌， 外國歌或者係 Peter Paul and Mary 攞個吉他好似有型啲咁樣啊，睇 識攞吉他已經係型仔樣嚟。 $36一支啊，嗰陣時國產吉他做到手指出埋血，買翻嚟彈到手指原來一樣出血嘅。 嗰陣時多數都係練咩 Today 啊， 係啊係 ，Five Hundred Miles 嗰啲。 啱啊，一練梗係練嗰啲一個 cycle， 我哋叫經典嘅，即係你彈咗嗰隻歌之後咧，你識彈好多歌噶啦。咁咪去練咯。 咁即係話呢一類嘅歌喺嗰個年代受歡迎得嚟，即係電台嘅廣播當然反映咗出嚟啦。 反映咗出嚟。 但係後來就因為我哋話齋，因為電視嘅出現咧，咁就翻天覆地嘅改變， 就變咗廣東歌啦。 係廣東歌 ， 廣東歌啦。 係啊。 咁喺廣東歌方面咧，其實你喺電台嘅涉獵同參與咧，有啲咩電台嘅節目係同廣東歌有關而當時推出嚟又好受歡迎嘅咧？ 咁咧就主要就係嗰啲點唱嘅節目。 哦，反為點唱節目， 即係譬如嗰啲一曲寄心聲啊嗰啲咧，就係、是、將音樂推到好前嘅。仲有一個叫漁民一周啊。 哦，呢啲節目又真係而家冇噶咯。 而家冇噶啦，嗰陣時真係啊，鄧火銀點俾啊楊大妹嗰啲咧，哇！我哋讀好多嗰啲信噶。 嗯，咁你負責做呢啲點唱節目嘅時候咧，會唔會？即係覺得好悶咧，話你讀嚟讀去都係讀人哋啲。 會悶，但係你有個節目做，你始終你覺得會開心啲啊！即係雖然係讀得好好地 啊，係即係你都會投入翻落去。 即係你有個專業態度喺度嘅，咁即係有好多嘢好悶㗎。 嗯，即系你日日都系咁， 即系日日都系咁，即系啊，猪牛价格啊，呢个鱼龙市场嗰啲， 即系个内容就系用个门字 OK 啦。咁但系问题，当你讲啲嘢， 你都要讲，但系你讲嘅时候，你系个咩态度咧？你想人哋听到咩？定系你系掠咗就算啦？哦，而家中区啊塞车啊，海底隧道而家慢车咁样，即系你 唔会系咁样做， 即系 hea 住做就唔得噶，你要醒神嘅。 系， 即系所以我哋最紧张就系打风嗰阵时啦。打風嗰時候，天文台當更啊嘛！以前最緊要就係鍾偉明，即係大哥做，哇！一講就知道放假啦。 天文台 咁後來到自己去當更嗰時候，你就會即係會緊係呢個廣播，雖然係短短嘅一分鐘。 嗯。 啊，天文台喺下晝兩點鐘發出嘅風暴警告， 幾多號？ 八號東南烈風信號現正懸掛，乜乜乜咁。原來好多人影響好多人喎，同埋咧係咁多個台啊，即係唔理咩台啊，商台又好，嗰度全部都聯播你把聲。 所以頭先你講嗰個聲調咧，係你特登撳低咗嘅，因為如果你認真咁講咧，啲聽眾就會誤會咗，以為係 以為你真係禮真， 所以聲調唔一樣。 所以要唔同嘅聲調咁樣講嗰個字，咁即係好緊張，每15分鐘講一次，冇人提你嘅喎。 啊！你自重就 喺个天文台嗰度，我哋同商台啲手足，即系阿杨广培啊，佢哋咧就系即系轮流接间，一人8个钟。咁我早少少就八号风球都自己自动走去。喂，阿广哥，我哋嚟咗啦，得啊！你食咗嘢未啊？打一樽水俾， 都互相关照 吓，即系大家都关照啊，或者有两个面包，真系冇嘢食噶。 不过讲开喺你嗰个嘅即系广播生涯里面咁多年咧，有冇啲咩嘅经验？你觉得其实系几难忘嘅？ 我最记得阿老金讲嘛，好叻嘅，即系我哋喺马场嗰度有个房咧，俾个人讲马噶嘛。咁就突然间即係一场跑完之后呢，佢哋喺度讲緊啊，咁而家呢就下一场啲马呢出嚟啦，咁首先係13号咩，咁突然间有人推喺度门，哎呀输乜晒呀， 係 其实係即係系嗰啲马迷嚟嘅啫，不过好嬲， 推错门 推出嚟喺度讲啊，老金几镇定啊，嗰啲閒雜人等唔好入嚟我哋直播室。 OK， 啊好嘢， 一句耍就晒。 一句耍就晒。 所以啲广播人有啲急字啊，真系吓。 即系呢啲系好难嘅。 不过我原来讲下咧，时间真系好快。喂，咁咪一集噶咯，唐哥。 系啊， 嗱，唔好倾啊，下个礼拜一定要再嚟。 好啊， 吓、啊，希望你下个礼拜再嚟就欢迎你再推个直播新媒体。 好 ，OK， 好，今集系咁，拜拜。